南北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蓝天涯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，难掩着风雅，不为痴情就爱花。花太傻，花下风流花似花无常，不在意脸上，只在乎爱过他。水愁如海浪，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啊，又何苦将人思念不离开，孤舟海中晃，活得四不像，还是那么想着他。啊，你何苦一定要他不相逢，缘分成不长，相爱天不让，何必勉强。海蓝蓝，男子汉，江湖一句话，心海放一旁。花太傻，花下风流花似花无常，不带一点伤， 现在已经很难做到把某一种情绪做到百分百了，再快乐也有一点不安，再沮丧也总有那么一点不甘，每天就在没那么开心和也没那么难过之间平淡地摇摆着。说的是你吗？ 在无言